好啦，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吓。好，跟住呢一 part 咧，我哋要讲嘅咧就系我哋嘅笑谈广东话啦。啊，呢个笑谈广东话，其实我哋一做咧做咗好多年，做咗好多年啦。 零三年做到现在啊。 哇，零三年大大话话，即系几多年啊？ 即系六年， 六都成六年噶啦。 喺六年里面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即系我哋嘅广东话嘅用语去讲。 嗱， 我哋可以先话俾大家咧，点解有笑谈广东话呢个节目先系？ 系 啊，啲由你讲啦。 我 系你啊， 是因为在电视有个剧集。 咩猪杂啊？鸡杂又听过？ 鸡杂定雀杂？ 咩？ 雀杂？ 雀杂？是 雀杂？ 是啊！ 有个环节啦，咪生哥？ 是 啊！你咪想有个环节啊？环节？ 不是啊！ 真系有雀杂咩？ 咩雀杂啊？ 做了头两集，我们的笑谈。广东话都是用电视的这 你明明他 说话的对吧 不明白 原本一个呢就叫做笑谈普通话的 是啊是啊是啊 就是李嘉怡做的 是啊 那时候我想大家的笑谈普通话都吃得那么开心了不如学下广东话啦这样但是那时候呢就不兴潮语的我哋要将一啲咧旧嘅潮语放落去，就开始咧成为呢个笑谈广东话啦。嗱，嗰阵时候咧好多咧啲都系嗰啲算系嗰阵时嘅潮语，但系我哋要定性有一样目的嘅，个目的系咩咧 ？Leo， 那是广东话一定要拗头， 你想 拗头 啊，大哥， 拗头啊，很难表达出来、啊。 要点咧？ 一定要以前流行过的， 哎呀，以前流行过嘅，但系而家已经欧咗嘅潮语。咁咧，但其实好多时候咧，都系广东话常用嘅用语嚟嘅。咁，譬如好似我哋第一集讲嘅，你咪当我 Lulu 咁啦。呢个就系边个讲嘅？电视剧里边啊， 小薇。 小辉， 苗小薇啊， 梅小薇啊， 叫边个？ 梅小薇、啊， 哦， 他来自江湖， 系啊，你唔好当我露露啊，就系他来自江湖。 是 第二集又什么惊？ 西游记， 西游记啊， 西游记， 系啦， 张伟健啊， 张伟杰咧，你讲嘅，一讲一讲咧，哇，扭实零三年做到依家咧， 是啊， 都有成哇154个呢个笑谈广东话用语讲咗出嚟，开头咧都就系咁普通嘅广东话嘅啫，后屘咧就加咗啲闹人嘅用语，主力咧都系闹人嘅广东话为居多嘅， 是， 好，嗱，今日咧我哋喺度咧，不如试一次讲一次我哋所有嘅。广东话一次过讲俾大家听，154个， 一起来啊！ 一起来啊！ 一起，唔好意思啊，我更咗佢，我更咗佢，突然间，哎 ，sorry， 一齐去，好快咧，可唔可以讲得晒？但伪装， 很快啊， 系啊，好快， 我不行哦， 伪装， 唔系，广东话争广东话， 因为广东话。我哋可以用翻正常嘅语调， 讲 翻俾大家听。 好， 呢个咩名 ？Jackie， 帮我计时，睇下究竟我哋一次过讲晒呢150几集嘅笑谈普通话，究竟要几耐吓？ 好啦， 好，我哋接力咯。 嗯， 由阿 Leo 开始先 ，Leo 一讲唔掂起咧，即搞唔掂啊！ 一口气去到， 系啊，去到讲 到边度停？ 下个就要接噶， 我就即刻接。 用广东话， 广东话， 啊， 准备开始未？ 准备啊，准备。 150几集嘅笑谈广东话，一次要讲晒要几耐啦？开始。 你咪当我 Lulu 喎、哦，又使乜惊啊？真系苦过弟弟啊，老虎蟹都制啊，你都十行嘅，真系弊家叻啊！你咬我食啊，珍珠都冇咁真啊！今次真系屙不甩啦，我食硬你啊，顺顺我喐你啊！嗱，我识你老鼠，你读纸片啊，真系兴过火丝啊！你唔好扮晒蟹，你系咪脂肪制啊？你唔好结结结啊！ 几诶，真系俾你吹上啦！我唔发火，你当我病猫，食懵你啊！巴士币，正一堆忽鬼啊！你同我收爹啦！你吓鬼啊！你都忽忽地嘅，几大就几大，生蟹就生蟹，真系坚抽啊！真系靓爆镜啊！你系咪阿芝啊？装魔咪 你整一猪头啊你！你真系好眉好眼生身啊！即刻阿茂整咩？信唔信我喐你啊嗱？你唔系流马尿系嘛？我睇你有几把炮， 你唔系做教娘系嘛？我打个金啊你啊，坚定留啊！有咩留翻大山师讲啦？你冇阻住个地球转啊？你冲大头鬼啊？识你条毛，你收爹啦！鬼唔知你妈系女人啊？你当我老衬啊？我而家玩谢你，你同我山师嘅路啊！你唔好喺度廿文廿武啊！你有乜口眼啊？ 你咪口大只讲啊！关你单字啊？你都冇奶油嘅，你可唔可以大讲解释你阿爸？你阿公都冇用，今次真系奶嘢整一大包喎、啊，真系过仔啊！俾收头对上就系俾，你当我哥食煎得噶，得唔得？唔得就食不得。真系热到爆表啊！我一定告到你甩裤啊！你做啲嘢真系牙污啊！你真系攞啲钱啊！你发咩田啊？真系劲到甩碌啊！ 你发咩田藤啊？真系劲到甩碌啊！真系渣都无论啊！唔系真系渣都无论啊！你抌我波中啊！你冇扮晒上菜吓、啊，我就睇下你有咩把炮，你抛直我啊！你信唔信我而家拉你打靶啦、啊？你正一食心米呢条友正一臭臭紧佢， 你真系懒到出汁啊！真系话我梵蒂冈啊！我真系天王都冇面俾啊！正一监 Julian 啊！你冇讲咁多，耶稣啊！长你。你翻下耕田啦，化到成个猫屎忽咁。 你唔好扮晒死狗啊！超咩超？唔信超过嚟过两招啊！你今晚食自己啊！你都冇奶油嘅，你想食咗我只居啊？食少少扮代表，你都算沙扑啦！真系生个叉烧好过生你啊！咁多人死唔见你死，哇！真系边度漏啊？等我拆穿。 哎呀，哇！真系边度漏油啊？等我拆穿你个西洋镜咧。你咪口水多过茶啦，咁大眼都唔臭米起嘅。你啱我膝头哥唔食辣椒酱啊！总之有咩腰揸住碌葱，你当我黄百万啊？正一老泥妹嚟嘅，我食硬我夹硬你啊！你咪喺度食鬼食嚟啦！你姓赖噶，你虾我唔识鸡肠啊，吊颈都要唞下气噶，你都、 你屙多尿出嚟照下自己嘅样啦、啊！你真系食龙目公冇味啊！信唔信我打你变屎饼啊！你唔好喺度揩油吓、啊，真系闷到爆肠啊！真系咧发到猪头咁啊！咩话广东话啊？你真系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啊！你唔好喺度神啲龙虫啊！你唔系牛底系、啊、嘛？东边蛇龟啊！唔通有苏就系你老豆啊？我真系连奶力都出埋啊！今次打风打唔甩啦，真系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啊！你见个鬼仲怕黑咩？我而家劈炮唔捞啊！你系咪大眼大睇个龙啊？估唔到你反转猪到就系屎啊！咋咋谂啦喂！你而家即刻 你而家即刻咧攞我嚟教飞，攞嚟流冷。 你而家即刻攞嚟教飞啫。好，我就请你食莲子羹。你咪擘大我得个窿啫噶！你真系好乖、啊，你咪吹水唔抹嘴先噶、啊。你讲住投胎咩？你洗定个八月十五啦！你食咗不得啊！你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我而家抛我浪头啊！哇，今件事我真系黑过麦豆啦！哇，真系乱个巴黎乱啊！ 哇，真系乱个黎巴乱啊！你黑鬼食豆腐啊！我怕你有牙，我切个头俾你当凳仔坐。哇，乜你咁弱鸡噶？你都污水水噶？你啲啲啊？ 你都正一猴屎飞啊！你姓渣得啦，咁你只系大只杀死蟹啫。你正一猴屎粪都你买定棺材啦，咁你即系装个弹弓车。你今次就、 你今次真系偷鸡唔到屎渣米啊！你老笋都未生埋，你噏得净。喺度当秘笈，你醒少少当帮忙啦。你估山粗肉啊，噏得就噏 ，call 闹嘢，你唔好再喺度扭嘟分花啦。哇，唔系咁乸你啊话。 哇， 三分三十五秒啊。 哇，原来哇， 原来要讲晒三分几钟啊。 真的不简单啊。 哇，好。请意 一人讲一个都已经好好啦、如果你要一个人讲晒啊 哎呀张亮真的不知道 我们试过啦试过输的输过的一个一口气 一口气 一口气一口气 一口气讲晒 一口气讲晒嘛 张亮 哎呀他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笑谈广东话当中呢真系有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转变嘅，由零三年到零九年，整整六年嘅时间，我哋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回顾回顾。首先我哋听翻零五年嗰阵时候先好唔好啊？ 零五年四月九号第五十集。关你胆子啊！ 点解拣呢一个咧？ 唔系因为有一个咧要最正常咁教到大家。嗰阵时开始咧系未变化， 未变化， 未话更大变化，即系教一句广东话就教， 系 就唔会话搞好多龙溜嘅。 系啦，呢、這个咧已经系四年前嘅事啦。 系啦， 四年前嘅关你胆子啊！听下。 你好，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你好啊， 我是夫人。 今日要教大家自由行嘅广东话系咩呢？好紧张呢，听住，如果你遇到一个好鍾意好管闲事咩都揽上身嘅人，你就可以用呢个广东话闹佢啦。嗱，话人多事嘅广东话系 关你胆子啊， 重复， 关你胆子啊， 咁个人就会自动消失，唔会再理你啦。譬如有一日你嚟到香港自由行，你个同乡话识得黎小田， 所以可以带你去成龙嘅生日 party， 叫你一齐去。你心谂系人都识成龙噶啦，但系成龙根本就唔识你自己，去人生日 party 都多余嘅。咁喺呢个时候，你就可以指住你个 friend 大喊一句： 关你胆子啊！ 指住黎小田大喊一句： 关你胆子啊！ 喊完之后，黎小田同你个 friend 就自己入咗场。你见到横掂都嚟咗香港，又迪士尼又未开，睇唔到米奇老鼠。睇下成龙都话可以叫向啲亲戚我交代啊，于是决定入场。点知喺门口有个男人唔俾你入，你一望佢样， 喂， 唔知佢卢伟光定系林国斌，不过你见佢条裤腰得咁高，你知应该系林国斌啦。喺呢个时候，你就指住林国斌大喊一句： 关你胆子啊！ 哇，佢系好犀利喎， 系啊， 林国斌啊，但系点解嗰时我把声冇里面女人嘅？ 唔记得点解咯？ 哎呀，你零五年未入嚟系咪？ 零五年啊，嗰阵时咧就未入嘅， 七 月领先入。 但系嗰阵时真系冇转咁多嘅， 系啊，即 系就咁 平铺直在 少少，就系个关你胆子就系关你胆子，即系 冇病话， 冇乜话关你牛字啊，关你咩啊？咩 都 牛字嗰啲， 系啦，咁但系我哋下学期咧就即系讲完一句广东话咧就会唱歌嘅。咁就所以咧，我都测录咗一个就关于嗰阵时正常咁唱歌系点嘅咧。 喺呢个时候，你就可以指住自己大喊咧一句： 关你胆自去偷欢，我谢绝你监管。 我指住成龙大哥大喊一句： 关你胆自去偷欢，我谢绝你监管。 指住阿黄宗明又大喊一句： 关你胆自去偷欢，我谢绝你监管。 好啦，今日我笑谈广东话教你哋嘅广东话已经教完啦，多谢收听。 嗰阵时 首歌咋？ 系啊， 系啊， 首歌 考啲劲啲嗰啲劲啲， 剪咗啫，长啲嘅，长啲嘅。真不后边又越嚟越长，开头五分钟到噶咋？我记得似五分零钟啊，使唔使做十几分钟？试过最长廿分钟都试过，讲唔停口做咗廿几分钟啦。嗱，后边去到零六年啦，系咪？去到零六年咧。都去咗，哇！都差唔多成年几咯。 系啦，去到零六年嘅时候，第82集就系、是、关于扮屎狗嘅。 你唔好扮晒屎狗啊！嗰、那个 系啦。 喂，一年之后个改变都有喎、啊，系咪？ 改变开始唔同啦，佢就开始有啲数嘢啊，数下唔同嘅嘢啊， 将嗰样嘢拉长 了、啊。拉长啦！ 你唔好扮晒屎狗啊！个老板见你咁嬲，佢就即刻推另一个吹气卡通人物俾你。你又指住个吹气卡通人物又闹， 你冇扮成四冷门啊！ 冇错，佢推俾你嘅就系、是、卡通美少女战士四冷门，所以你就要闹佢。 你冇扮成四冷门啊！ 嗱，唔止啊，四冷门嘅仲有， 你冇扮成四冷 Mercury 啊！ 仲有， 你冇扮成四冷 Mars 啊！ 仲有， 你冇扮成四冷 Venus 啊！ 仲有， 你冇扮成四冷 Saturn 啊！ 系啦，因为佢哋全部都系四冷门里面嘅公卡通人物。一次过闹晒， 你冇扮成死啦 Moon、死啦 Mercury、死啦 Mars、死啦 Venus 同埋死啦 Saturn， 因为闹得唔顺的关系，闹多次。 你冇扮成死啦 Moon、死啦 Mercury、死啦 Mars、死啦 Venus、死啦 Saturn 啊！ 因为讲得太快唔清楚，再讲次。 你冇扮成死啦 Moon、死啦 Mercury、死啦 Mars、死啦 Venus、死啦 Saturn 啊！ 嗱，呢一个咧系错误噶，记住系死啦、死啦 Moon、死啦 Mercury、死啦 Mars、死啦 Venus、死啦 Saturn， 要系死字嘅，所以要再讲。 你冇扮成死啦 Moon、死啦 Mercury、死啦 Mars、死啦 Venus、死啦 Saturn。 咩啊？开始数都好多啦，有得数啊数啊啦。去到零六年嘅时候，唔好理三七廿一，炒饭炒面啦，炒虾炒蟹，乜嘢炒得嘅都炒落去噶啦。 但系而喺同一集入面咧，因为佢死呢个字咧，引申到后面一个屎壳，屎壳之后咧，佢又有一个连续结， 都死好多， 都死好多次。 你见咬佢唔赢，唯有俾200蚊买佢算啦。点知你买完之后拆开个盒，发现里面一个 figure 都冇，又唔系特别版，净系得只 DVD。你就即刻指住自己大叫： 你冇扮晒死火！ 系啊，因为今次真系死火啦，泄晒水，所以你对住自己大嗌： 你冇扮晒死 火！指住身边同你一齐排队买嘅朋友都闹佢哋： 你冇扮晒死 火！有十个人排队： 你冇扮晒死 火！ 你冇扮晒死 火， 你冇扮晒死 火， 你冇扮晒死 火， 你冇扮晒死 火， 你冇扮晒死火， 你冇扮晒死 火，你冇扮晒死 火， 你冇扮晒死 火， 你冇扮晒死 火， 你冇扮晒死 火。呢个讲法系太蠢噶，其实当有十个喺度，你净系讲死火十次就得啦。 你问问师傅， 冇错啦。 但呢个咧连环技系经常出现噶， 系啦。 总之人一多咧，就要讲好多次噶啦， 系啦。 呢个经常都会有吓。 而呢个屎狗变成屎可孝，其实又会唱歌，咁唱歌去到推到极致。 呢个极致系点嘅咧？ 你冇扮晒死狗，一神都要合女啊！ 又或者系 你冇扮晒死狗，八股或者啲农夫仲会等啊？ 真系错咗戏喎！ 你冇扮晒死狗，八股或者啲龙争虎斗啊？ 好啦，冇错，我一次要睇晒咁多套啦又。 你冇扮晒死狗，出街又起事，狗一神啲合女，九八姑日仔之龙争虎斗啊！ 好啦，喺呢个时候你真系好伤心，俾林狗呃到头，你摇头大喝： 你冇扮晒死狗，好狗好狗，比比手！ 呢首就系林狗嘅好狗，指住电视入边嘅林狗再唱： 你冇扮晒死狗，好狗好狗，比比手！ 如果唔够比，你又再唱： 你冇扮晒死仔。你咪都搵系四仔包，你咪都出卖。 呢首就系林狗嘅男子走斋唱。 你咪扮到死仔，你咪都搵系四仔包，你咪都出卖。 因为呢个我哋嚟自北京嘅呢个国语人咧，佢经常唔识唱啲歌， 系 唔系任何歌都唔识唱啊，所以唔知点解唱歌方面经常滑铁路吓。但系咧最有趣嘅地方咧， 去到2006年， 系啦，2006年 尾， 就成日都因为咧有英文啊， 系啦， 开始有英文加埋落去嘅笑谈广东话当中啦。 咁呢个英文嗰集咧就后期。直头咧，除咗句说话系有关英文，后来亦都变成咗英文， 直头要变英文添。 嗱，俾人睇小你话你唔识英文嘅时候，你就可以用呢个广东话同佢讲： 你虾我唔识鸡肠啊！ 嗱，因为英文字母同中文字系唔同嘅，英文字写到你潦草嘅时候一条条咁，好似鸡肠，所以我哋就用呢句： 你虾我唔识鸡肠啊！ 发现自己唔够钱，想诶都冇得诶，叫都冇得叫，你唯有同自己讲： 你虾我唔识鸡叫啊！ 试下叫埋啦！ 你虾我唔识鸡叫，咕咕咕咕咕咕 啊！指住自己喉咙又叫。 你虾我唔识鸡叫，咕咕咕咕咕咕啊！ 个侍应拧拧头，唔明你讲乜，所以你指住同佢讲： 你虾我唔识鸡同鸭讲啊！ 因为佢鸡同鸭讲，所以你要同佢讲鸡同鸭讲之后咧，噏咧嗰啲冇人讲嘅嘢。 你虾我唔识鸡同鸭讲 ，Chris，Chris，Chris 噶， 唔系系鸡同埋鸭嘅，鸡入鸡入鸡入嗰啲。 你虾我唔识鸡同鸭讲，鸡鸡咕咕佢诶诶咕咕佢佢系 鸡同鸭啊？做乜做错其他啲？你个 你虾我唔识鸡同鸭讲啊？ 鸡鸡咕咕啊！我叫你再嚟。 你虾我唔识鸡同鸭讲， 咕咕咕咕夹夹夹，咕咕夹夹咕咕夹夹啊！个侍应听完之后，都系劝你讲英文算罢啦。你喺呢个时候逼于无奈，将呢个你虾我唔识鸡肠变成英文。 You think I don't know what chicken intestine is 啊？ 冇错啦，呢句就系你虾我唔识鸡肠嘅英文啦。所以你要强调多啲嘅语气，再讲。 You think I don't know what chicken intestine is? Don't you？ 呢个咧系啱啲嘅英文文法。同原本嗰、那个 ，You think I don't know what chicken intestine is？ 同埋新呢、這个 ，You think I don't know what chicken intestine is？ 当处 系啦，呢个系加强语气。通常咧，外国人喺加强语气嘅时候都会加句当处 ，isn't it 咁样噶。所以咧，你要多啲复习。原本英文系 ，You think I don't know what chicken intestine is？ 变成 ，You think I don't know what chicken intestine is？ 当处。 冇错啦， 阿波一行开，阿波真的要死开，我一讲英文，个语讲英文， 意思唔同， 死开， 一个行开，一个死开， 佢一讲翻普通话， 即刻过嚟， 好多，力度强好多啊！冇错啦，后屘咧亦都系我哋笑谈广东话咧当中咧比较犀利，经常用到咧就系、是、变成英文啦。 系啦， 咁咧所以话咧喺我哋笑谈广东话当中，唔系净系学广东话嘅，仲学埋英文啦。 佢、啊、中间仲扮埋动物噶， 好 多扮声啊。 系啦，扮声嗰度咧亦都系后期加上去嘅，动身啊鸡啊鸭啊牛啊猪啊马啊，又话要嗌一大轮嘅，即系总之有动物就要嗌啦咁 样。系啦， 咁不过咧当然啦，最出名咧都系依然佢唱嘅歌啊。我希望喺我哋真系心美儿童最后一集嘅时候咧，我哋可以有一个。入唱歌大全啊，又阿 Leo 唱嗰啲歌咧实大，咁啊最好啦， 系啦、 啊、今日我哋一笑谈广东话小回顾嗰一段落，下次再会。一个人的时候 听荔枝 FM。